学着谁爱谁的事情，倔强的思念和消息快触动了记忆，想为你写首歌曲，温暖你冰冷的心，那诚实的爱情不必坏话动听。想着天天等着盼着想着自己爱的情郎何时才能归， 花儿花花你几时开，情郎啊情郎你何时归，花花儿情郎啊花花儿情郎你何时何时归。花儿开放，远方的天有位姑娘站在树下等着槐花开放， 远方飘来忧伤的歌曲，写着谁爱谁的事情，倔强的思念和消息它触动了记忆，想为你写首歌曲，温暖你冰冷的心，那诚实的爱情不必坏话动情。